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白玉堂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没被这么多人同时这样念叨过，屁大点的事自己不会解决吗？都来问爷，爷是婚庆民俗大全吗？好容易清闲点，春寒料峭的天气，白玉堂居然热得冒汗了。他把领口往边上拽了拽，正想喘口气， 小五哥， 轻快的悦耳声音，白玉堂头也不抬。 丁小三儿，你也来凑着热闹？ 哎，小五哥。 丁月华不乐意了，秀丽的瓜子脸绷了起来。 什么叫我也来凑着热闹？人家三哥可是正经给我们丁家下了喜帖，我和两位哥哥才巴巴赶来送贺礼的。 丁月华的身后站着两位年轻公子，一色的身材气长，一样的英俊眉眼，一样的料子上好的青绸子衣衫。右手的一位拿扇子拍拍丁月华的肩， 三妹别理他，就跟进了自己家一样，该横走就横走，该竖走就竖走，白小五管不着。 丁月华哼了一声，趾高气扬地从白玉堂身边过去。白玉堂没好气道：“ 哎，你是丁老大还是丁老二啊？信不信五爷揍你啊？” 陷空岛和墨花村隔着一方水域，白玉堂和丁兆兰、丁兆慧也算是熟识，但不管哪一次愣是分不清谁是谁。大哥他们倒是能一眼辨出，反过头来说是他认人不上心。怪了，他干嘛要在分辨这对双生子上上心啊？五爷又不是闲得慌。白玉堂这头冷哼，那头丁兆兰和丁兆慧却笑嘻嘻地迎上来。 白小五，废话少说，今儿上门贺喜的 有没有什么青年才俊？ 年少有为， 一表人才， 精彩绝艳。 两人你说完了我接，我说完了你接，滴水不漏，果然心有灵犀啊，都不带打磕绊的。 干嘛？你俩有什么心思？ 那是我们的心思。 嗨，还不是为了三妹？ 算算是年纪了，老太太也发愁。 你也知道，这三妹看人的眼光 惨不忍睹。 这哥哥们若不为他把关， 他指不定挑个什么样的。 两人对视一眼，愁容满面，又是齐齐一声叹。白玉堂乐了，却着丁月华已经走远，他压低声音道： 你别说，还真有个人，虽说比起五爷那是大大不如，但是各方面都还凑合。嘿，你们家丁小三儿也不至于委屈了他，就是人家好像是有心上人了。 白玉堂很是得意地看丁氏昆仲吃瘪的神情。 哎，对不住了。 白玉堂耸耸肩， 五爷我也爱莫能助。 丁兆兰、丁兆慧对视一眼， 不怕，我们先看看人， 若是一般货色也随得他， 若是真不错再争取争取。 这年头啊，找个好夫婿不易， 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 三妹也不差。 白玉堂无语地看着丁氏昆仲一唱一和，好在救星来了。 五爷，南侠展昭的贺礼到了。 白玉堂转身看到门口街里的家丁毕恭毕敬地在后头站着，说是有展昭的信儿，不管是贺礼到还是人到，都要家丁跟他说一声，这是白玉堂先头吩咐过的。听到家丁来报，白玉堂先是一喜，继而皱起眉头。 嗯，什么叫南侠展昭的贺礼到了？人呢？人没来啊？ 人没到，有信到。 白玉堂抢过信来，扯出了那里的封书，一目十行，眉头拧成了结。 不是吧，去兖州？ 兖州？ 丁家昆仲中的一个皱起眉头。 听说西夏兵大兵压境，和朝廷的军队在延州城外拉锯战好久了。 不错，延州战事吃紧，这阵子消息纷传，说胜说败的都有。 你个死猫，你又不会打仗，延州是有多稀罕你啊？我三哥成亲你都不来，信不信下次你和那个什么木头成亲，我也不去。 丁家昆仲清了清嗓子。 白兄息怒， 南侠展昭的事且放在一边。 方才你说到的那位青年才俊 姓甚名谁呀？ 可否引荐？ 武艺如何？ 人品怎么样？ 白玉堂面无表情，良久才慢吞吞一字一顿道： 丁老大丁老二，你们两个哪里凉快给我上哪里待着。 哮天犬将列位医圣送到大门口，门一开，正对上四大天王阴沉的快要滴水的脸。哟，这趟终于聚齐了满。哮天犬哼了一声，抬着下巴磕看列位医圣。 拿哪儿来回哪儿去，都认得回家的道吧，在下就不送了。 上仙言重了。 列位医圣都是战战兢兢，他们虽在人间也位列圣人，但是到底没见过杨戬这么大一尊神，卯足了劲儿想在真君面前留个好印象的，想不到都铩羽而归了。但没有人把哮天犬尊作上仙，不过你别说，这话一入耳还挺受用的。广目天王和持国天王互相交换了一个迟疑的眼神，这算是没能救回吗？那玉帝的命令是要尊呢还是不尊呢？ 要我说， 多闻天王压低了声音道， 人既然死了，就别跟人家的尸首较劲了，反正也得了天谴了不是，如果强行带走尸身惹怒了杨戬，以后这事儿了了之后，玉帝是没什么，这小子铁定见我们一次打一次。 有理，杨戬这小子历来不是省油的灯。 几个人叽叽喳喳一通议论，其间曾长天瞥见哮天犬满目狐疑地看向这边，赶紧以目光示意众位兄弟再将是非之语调低八个音阶。哮天犬撇撇嘴，当着四大天王的面砰的一声把大门撞上了。回到厅堂门口，正见到杨戬缓步出来。 主人，现在要怎么办？ 准备后续吧。 那埋了还是烧了？ 哮天犬，你找死是吧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